好，我们一起先开始。以前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慈悲亲爱的天父，我们的圣灵保惠师，让我们再一次来到天父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你透过你的话语，你自己来坚固我们，来光照我们，也让世上的人能够归到主你自己的名下。天父，我们这时候我们也为我们的支灾受到 Mississippi 和这个泛滥河水泛滥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肢体在那里来祷告，他们在一个很大的考验当中，愿你自己加添力量给他们，也求助你来透过我们来对他们有不同方法的来帮助，也求助你自己来怜悯那里的灾民，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是恩典的主，愿你透过那边弟兄姐妹的见证，你来吸引人来归向你自己，也求助你引导我们前面的脚步，为了教会里我们的各种不同的事工，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来仰望你，也谢谢主你给我们有不同的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我们一起来侍奉你，在不同的聚会里面我们一起在你的真道上面来扎根，愿你祝福我们不同的聚会，也求助你来带领我们，我们即将要六月要开始的教会的这个整修的工作，愿你自己亲自来祝福，给我们有智慧，也知道在这一段期间我们会有很多的聚会方面的这些受到影响跟需要的改变，愿你祝福我们参与这件事工的这个不同的弟兄姐妹，要做不同的协调工作的，愿你自己来祝福，也谢谢主昨天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在这里一起做大扫除的工作，愿你自己来祝福每个来到这里一起侍奉你的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主，把一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基督在传道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这段圣经里面记载，当耶稣快要进到一个村庄的时候，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要迎面来找他，那他们远远地站着，高声说：“夫子，可怜我们吧！”在那个耶稣那个时代，大麻风是一个没有办法得到医治的一个病。那患了大麻风的这些病人呢，他们身体上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这个他们的身上的这个肉会慢慢的在腐烂，然后从身上掉下来。那不但掉下来，而且他们没有感觉的，因为他们的细胞这个神经细胞已经死了，所以他们身体上来讲是受到很大的痛苦。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心灵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在受到很多痛苦。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摩西的这个律法，当一个人他患了大麻风的时候，他需要过的与这个社会隔绝的这样子一个生活。在民数记第五章里面有这样子的这个记载，民数记第五章里面第二节到第三节说，这个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要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所以长大麻风的这些人，他们要过得与百姓其他百姓隔绝的这种生活，他们不能有正常的这个社交的生活，所以他们除了肉体上面是很痛苦的以外，他们在精神上也受到很多的这个痛苦，是被歧视的对象。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当长了大麻风的人，他们靠近这个接近到没有大麻风病的百姓的时候，他们要大声喊着说：“不洁净啊，不洁净啊！”警告其他的这些人说，他们现在快要临到他们了。在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这样子讲说，身上有长大的大麻风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着说：“不洁净啊，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所以这些大麻风长大麻风的人，他们是过的是这样子这种生活。那很多时候他们靠近一个村庄的时候，村庄里的居民或者小孩子，他们就会用石头去打这些人，就是不要让他们靠近的意思，因为这是在当时是一个 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为了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当耶稣在靠近村庄的时候，这个长大麻风就迎面来找他，要拦住他。这个他们很怕耶稣说耶稣进了村庄以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去找耶稣，所以他们就拦着耶稣，而且他们很怕失去了这样子的机会，所以他们需要耶稣来怜悯他们，来医治他们，所以他们就大声地在那边喊，这父子啊，可怜我们吧。这个所以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这样的机会。我想这些人可能听到了耶稣行了很多不同的神迹，他们想也许这一次他们有机会能够得到医治。那耶稣看到他们以后，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这个 NIV 翻译的说 as they went，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洁净了。这个和合本新译本都没有把这个味道翻出来，其实是这样子，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被洁净了。为什么耶稣要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给祭司查看呢？因为根据利未记十三章里面，当一个人他得到这样子的皮肤病的时候，那他需要被带到祭司的面前来。那个祭司干什么呢？祭司要来判断说他到底是得了哪一种皮肤病。那有一些病的话是暂时的与这个百姓隔离是暂时的 quarantine。 那另外一些严重的这样子的病的话，他们就要被放到营外，然后完全不能够接近其他的这个百姓，直到他们的病好了。那当这个人病好了以后，如果一个人患了大麻风，他病好了以后呢，他们还是会去看祭司，那祭司就给他们做身体检查。那当祭司宣告说他们这个病好了以后，那他们就可以回去社会里面继续过着他们正常的这个社会的生活。所以这个为了这个缘故，所以耶稣吩咐的长了十个大麻风的医好了之后说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那当他们去的时候，去见祭司的路上的时候，他们的病就好了。这个十五节说，内中有一个人看到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前感谢他。那路加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个撒玛利亚人。然后耶稣十七节十八节，耶稣讲了一句话，几句话。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一个回来归荣耀与神吗？然后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十九节，耶稣对这个回来的这个人说，你的信救了你。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这个 NIV 翻成说 Your faith made you well, made you whole, 就是指这个意思。那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的信救了你。耶稣讲这句话的 implication 就是说，另外那九个人他们的大麻风被医治，可是他们没有得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回来感谢耶稣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唯一的他病得到医治，并且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而且这个救了你，这个圣经原来文字里面是个 perfect tense 完成式。perfect tense 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信已经救了你。当这个第十个人回来感谢耶稣大声归荣耀与神的时候，他已经得救了，信救了你。那我请问你，是不是这十个得到耶稣医治的人对耶稣都有信心啊？我想是哦。他如果没有对耶稣没有信心的话，第一个他为什么会来找耶稣？Okay. 第二个，耶稣吩咐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的时候，耶稣没有说我现在已经医了你，所以你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耶稣没有这样子讲。耶稣就跟他们讲，你们去把自己的身体给祭司查看。所以我想这十个人都相信耶稣是医治他们的，所以他们就凭着信心就去了。耶稣跟他们讲一句话，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就去了。去了，结果呢，在路上他们就发现他们的病已经被医治了。所以现在就让我们看到说，这里面有两种信心。 这十个人对耶稣都有某种程度的信心，他们相信耶稣有益他们的能力，所以他们拦截耶稣 okay, 拦截耶稣，然后他们去大声的呼喊耶稣，求耶稣可怜他们。当耶稣吩咐他们去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的时候，他们立刻就去了。所以他们相信有耶稣有益他们的能力，他们也经历到耶稣的医治。可是呢，这里面有两种信心，一种是得救的信心，一种是不得救的信心。这十个人都有信心，这十个人都得到医治，可是在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他是不但是得到医治并且得到耶稣的拯救。所以这里有得救的信心跟不得救的没有得救的信心这两种。好，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就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布道会以后，我们就发现有一个现象，布道会举手的人很多，可是是不是所有布道会在众人面前接受耶稣做他们救主举手的人最后都在教会里过了教会的生活呢？最后都受了洗呢？那倒不一定，那倒不一定。为什么呢？那些人举手的人是不是有，是不是对耶稣有信心？但我想对某一种程度是有信心的，可是他们的信心是不是得救的信心呢？我要这个就有问题，这个就有问题。不然的话为什么今天耶稣可能讲，哎，布道会决志上次不是有很多人吗？怎么过了六个月以后，真正在教会里面过教会生活的人倒是很少呢？耶稣可能会同一个问题，其实耶稣问这个问题，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我想耶稣大概不是不知道那九个在哪里。耶稣不是找来找遍了，哎，奇怪，那个村子里面那九个人跑去哪里去了？我找不到他们。我想这个不是耶稣问为什么讲这句话，这是一个 rhetorical question。这个是修辞学里面的用语，意思就是说这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他知道那另外九个人去哪里了，他当然知道另外那九个人去哪里，也就是意思就是说岂有此理，奇怪，这九个人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在没有办法医治没得医的病情况之下得到医治了，这个是这么大的一个罕见的恩典，怎么奇怪，这九个人，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肉包子打狗啊，有去无回了，怎么了怎么这些人病得到医治了啊？好像是什么呢？好像今天你是第四期 cancer 一样，第四期的这个癌症一样，那个居然一句话把你医好了，这个人怎么人都不见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就需要来这个看一下，到底什么是得救的信心，什么是没有得救的信心。那今天一个人在布道会里面举手决志，他是不是有得救的信心？甚至一个人他可能很多年前他已经受了洗，可是他的教会生活好像很不正常，那到底有没有得救的信心？那我们先看这两种人，我们先从这九个大麻风那个没有回来的那几个人开始，这些人就是没有得救的信心。 OK, 那我们先看他们啊。对，那这九个人的话，这个他们对耶稣是有某一种程度的信心，主动的 OK, 这十个人是主动的跑来找耶稣，而且他们很有一个谦卑的心，而且很有一个迫切的心，迫切到一个程度他们要大声喊耶稣来可怜他们 OK, 所以他们是不是很骄傲的，是这样子的人。那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他们来求耶稣就是跟耶稣祷告了，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他们的祷告有没有应允呢？上帝有没有垂听呢？有啊，他病好了。那而且这个祷告的这个耶稣应允他们快不快啊？很快的，立竿见影，马上好的。OK, 上一分钟找耶稣，下一分钟把身体给医生查看，去的时候路上这个病就好了。所以他们有困难不能够解决的困难跑来找耶稣祷告求耶稣，然后耶稣马上垂听他们的祷告，他的病马上就好了，不得了。这种人今天不是那么多见呢、啊、如果你去听得救的见证的话，不是很多人有这种经验。好，所以当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是不是有信心上的回应啊？我请问你有没有啊？有啊， 有啊，他们马上就去了，他没有跟耶稣讲，哎，你为什么跟我们？我们来找你医病的，你怎么叫我去看医生呢？这个意思，怎么要我去搞祭司呢？等等，他们不是，他们就立刻就去了。哎，所以耶稣，你看哈，耶稣没有应允他们说，如果你去找祭司，啊，把自己的身体给祭司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病已经好了。耶稣没有讲这句话，没有的。可是他们就凭着信心就跑去了。他凭着信心跑去了，哎，结果他们就路上的时候就发现了 ，OK， 他们的病已经好了。所以他们在信仰的这个道路上面有没有经历到上帝超然的帮助呢？我看肯定有，肯定有。那他们经历到耶稣这个医治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是不是有增加呢？我想是，我想是。如果你跟我有这种病的话，经历到这个的话，肯定你的耶稣的信心更增加。好。那个，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他们是没有得救的信心呢？耶稣没有跟他们说你们的信已经救了你们，那反而来讲，耶稣好像对这九个人好像对他们有一点不太高兴啊。哎，耶稣问了几个问题，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Of course， 耶稣知道洁净的不是十个人 ，OK， 耶稣知道。那耶稣那九个在哪里呢？岂有此理！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回来归荣耀与神吗？耶稣好像是对这九个人不太满意，岂有此理？这个，哎，你看耶稣那时候讲出句话的时候，谁在场啊？我请问你，啊，只有耶稣跟那个第十个回来感谢他的那个人，两个人在场。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非常 disapprove， 非常不满意对另外那九个人。这个，那为什么这九个人他们没有得救的信心？这个是很重要一个问题。那有的人说他们没有得救的信心，因为他们没有回来感谢神。那我们看到是，他们是没有回来感谢耶稣，可是这个问题是比这个有没有回来感谢更深一层，更深一层。啊，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回来感谢神，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他没有回来感谢耶稣是一个表现，可是背后造成这个现象的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这里面我们也需要看到一个 irony 在这里。你知道那九个人离开耶稣以后，有一天他们还要回到耶稣的面前来 ，right？ 什么时候？在白色宝座的面前，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坐在白色的宝座面前，所有活过的人都要来到白色的宝座面前。如果因信称义得到耶稣拯救的，被耶稣宝血遮盖的得救的人，对，这个审判就跟他们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呢？没有的话，那就上帝就是按照他个人所行的去审判他。所以，我想那一天可能很尴尬。到了那一天来的时候，那九个人跑来找摆到宝座的面前，哎，耶稣啊，你要 remember， 你记得我们吗？我们在撒玛利亚求告你，结果你医了我们的大麻风。可是耶稣没有说这九个人是得救的，反而有一天耶稣是按照他们个人所行的，就像其他的没有得救的人一样来审判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而且耶稣可能不是单单的就是忘记，你们几个人忘记回来 say thanks， 感谢我，然后就来审判你。这另外的九个人，这九个人的问题是比这个更严重，我们要深一层的去了解。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十四节到十五节，这个我们刚才读的是约翰下监了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那耶稣说这个宣讲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国今天已经是临到了，那你们要进的神的国，神的国近了是这个意思。 神，因为为什么？因为神的国的君王来了。神的国的君王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人怎么样进神的国呢？耶稣说你们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悔改，一个是信福音，两件事情，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把这两件事情cut掉一半了。 OK， 有两个，一个是悔改，一个是信福音。好，那信福音是什么？信福音是指的我们信仰的内容 content， 信福音是指我们信仰的内容。 OK，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福音，不是随便信什么就信什么，也不是按照我的认为，我个人的看法福音是什么而去信什么。而且我们需要知道圣经里讲的福音是什么。今天我们早上主日学是讲这个题目。哎，那个，所以这个信福音是讲信仰的内容。悔改是什么呢？悔改是你是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接受这个福音。所以另外一个方法来讲的话，这个福音是 what you believe， 你信的是什么？悔改是 how you believe， 你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信？这两个都很重要，一个是你信有信的内容，另外一个是信有应当有的这个态度。那什么是悔改？什么是悔改？意思说你要悔改信福音。什么是悔改？这个圣经里面原来的文字里面，这个悔改这个字呢？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字悔改这个字你不能用中文这个来解这个字，不可以的。 OK， 圣经原来文字是 OK， 是这个这里的话是希腊文这个悔改这个字，这个字是 metanoia， 就是 change of mind。 OK， 那希伯来文这个字悔改的话很有意思的，这个中文有的人说这个人信耶稣是悔而不改，这个是猜字。 OK， 这是用中文去解这个字，不是。那希伯来文这个悔改这个字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呢？今天一个人他在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走， OK， 后面有一个人赶他回来， OK， 这个人就回转过来，这个叫做，这个悔改是回转的意思，180度的这个改变。 OK， 所以这个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人本来我们在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后来我们走错了，走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去了。那现在一个人叫他回来，回转是什么？你要回转过来，回去到本来那个正确的方向上去，这个是悔改。好，那原来本来是正确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在亚当夏娃没有吃果子以前，当地上帝当初创造人的时候，人在伊甸园里面，人过的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人在过的一个依赖于上帝，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这个是原来的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是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 that's the way we supposed to live， 我们是应该这样子活的，完全是依赖于上帝， depend on God，而且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过活的。那结果我们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全世界都犯了罪。那你哪里去看到这样子的榜样呢？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神给我们的一个看到一个榜样，就是耶稣是过的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的这样一个榜样，依靠神，依赖神，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OK， 那这个是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话，今天我们没有罪性的话，我们就会过的那样子的生活。可是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三章，第一章第二章还好，第三章就开始出了问题，人犯罪了。人犯罪的结果是什么？人犯罪的结果是人开始过的以独立于神而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这个叫做犯罪。所以人犯罪的话，不是中国人讲的杀人放火 ，OK， 不是讲这个东西，而是说我们这个为什么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我们的本身的 nature， 我们的倾向就是过了一个独立于神而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我们都是没有例外的。你甚至有一些人，他的有好的行为。他一个好，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好的行为，他做这个好的行为的动机不是为了荣耀神 OK， 或者是这个事情本身是是个好事情，或做善事等等，或者是为自己要积分数，我们可以赚得永生等等。他做这些事情不一定是不是百分之百为了去荣耀神。人今天堕落以后，人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也不会有这个思想说我要过的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所以对神的爱的一个回应没有的。好，那什么是悔改呢？悔改就是说我承认，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这样这种生活方式不是指某一件事情，而是我整个人的这样子这种生活方式是错的，是与上帝为敌的，是抵挡上帝的主权的。那现在我里面有一个 change of mind 来回转这个态度的180的这个改变。那我们是要带着这样子这个态度来接受这个福音。所以这个悔改跟这个堕落正好是相反的。堕落是什么？堕落是人从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荣耀神堕落到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又是自我为中心独立于上帝的生活。回转是什么？回转是我们要回去说这个是错的，我们要回去应当是对的。我们开始 OK 这个得到神的生命，我们开始过的一个去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这个叫做悔改。好，所以那九个人，这九个大麻风为什么他没有悔改呢？你怎么知道这九个人他没有悔改？因为这九个人好像中国人有一句话，有事有神，无事无神。OK， 有困难的时候跑来找耶稣，啊，耶稣，求你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问题解决了以后，还是靠着我自己，这个成就是我自己努力赚来的，等等。所以这个是有事有神，无事无神。当这个九个人他的病得到医治了以后，他的问题解决了，他们就跟耶稣拜拜了，他们就跟耶稣拜拜了，跟耶稣再见了。所以他们的焦点是放在什么上面？他们焦点是放在他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他身体的疾病，他们的焦点是放在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的焦点他没有去想耶稣是谁，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来医我的病。耶稣是大卫的儿子，以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他是来做王的，那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他们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他们的问题，他们来求告耶稣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他们人就不见了，从此一去不回头。所以这个就表示说他们没有悔改，他们的焦点没有转移，他们焦点没有转移，他们对耶稣解决我的问题很有兴趣，一开始迫切的哎求告耶稣，夫子啊，可怜我们的，把我们得到门命。可是他们对耶稣自己没有兴趣，所以他们病好了以后，他们不去继续来也了解为什么耶稣你为什么可以医我的病？你是大卫的儿子来做君王的 ，OK？ 做君王是带兵打仗的。现在你不但当医生，而且是不用诊断病人，也不用打针吃药的，也碰都不用碰这个病人。结果我们的病好了。哎，旧约里面好像没有君王是干这种事情了。哎，为什么你会有这个能力？等等，他们没有回来问这些问题，该问的这些问题。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说，有一种人是听了福音，这些人是人听了道。立刻欢欢喜的接受，可是因为它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这九个大麻风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他们为什么会来找耶稣？他们一定听过了耶稣医病的神迹的这个见证，他们听过耶稣，所以他们会跑来找耶稣。千万把握住这个机会，失去了以后的话，没搞头了，没希望。所以他们来了，结果他没有根。那这个当他们这个病医好了以后就跑掉了。那第十个人不一样，第十个人他跟前面的九个人差别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他有得救的这个信心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值得研讨的，需要认识的。 所以今天一个人他做了决志祷告，甚至他已经受了洗，你怎么知道他有得救的信心？你怎么知道他是重生的人？所以我们这里面我们有几个迹象我们可以看。那第十五节说，这个人他回来了以后，他大声归荣耀于神，大声归荣耀于神，他在那边赞美神。那么请问你，一个人什么时候会赞美神？当他认识到上帝的这个神，上帝的荣美，上帝的 majesty， 认识到这个的时候。所以那个，当我们的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当我们的焦点放在上帝身上，认识到上帝的伟大，上帝的荣美之后，人才会去赞美神，才会去归荣耀于神，再去感谢神。另外呢，九个就没有，他们的焦点是放在自己的这个身上。所以这个，所以今天我们的怎么知道，就是说一个人他这个悔改，他里面有神的生命，他的能够出于本心的来赞美神。啊，我不知道你没有信主以前，你去福音聚会的时候，你唱诗歌，你的反应是什么？很多慕道友跟我讲，他们没有信主以前去聚会唱诗歌，很肉麻。我说，这个我可以理解，堕落了罪人是如此。是啊，这个我们有的人说，我们以前在国内唱那个歌颂毛主席的这个诗歌也是这样子的，唱起来似曾相识的这种感觉，等等，是啊，如果你重生得救的人唱赞美诗的时候，这是理所当然，是理所当然，觉得这样子形容上帝是完全这个完全是合理的，可是还是不够的，因为神的荣美不能够完全由人的这个诗歌来表达出来。可是没有信主的人，他唱这个诗歌的话，他觉得哇，浑身起鸡皮疙瘩，觉得很肉麻。OK， 所以那个是大声荣耀于神。那今天一个人他能够赞美神，他有这个需要，他能够从心里面 ，OK， 不是嘴唇上的，是心里面去赞美神，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表现。那今天如果一个人他说他信了耶稣，他受了洗，他来崇拜是个重担的话，这里面有一点问题。他如果觉得来崇拜这个重担的话，这里面有问题。所以有一个牧师他讲，教友有教才有，有教才有，就是你不打电话提醒他来做礼拜，他就不来了。OK， 这个是反常的这个现象。正常的现象是我们里面有这个需要，自然而然的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来感谢他。那第二个，你看十五节说他的大声归荣耀于神呢？什么叫大声归荣耀于神？就是说他里面有，他这个感谢是出于内心的，他里面有这个感恩的心，他里面是带着感情的。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OK， 他不是在里面看看手表，怎么唱诗唱了这么久，我在等着听讲道，怎么你们今天诗班怎么唱那么多诗？不是的。 OK， 他里面有这个感情在里面。那第二个，除了赞美以外，他回来找耶稣。 OK，那他来感谢神，感谢耶稣。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对一个人有一个感恩的心？为什么？什么时候？就是当你得到他的帮助，而你不配得到帮助的时候，你才会感恩他的心。Right？ 当你觉得你不配得到他的帮助的时候，你才会 感谢的心。如果你配得到的话，你说这个是他欠我的，他本来就应该这样去做。当你为了当你不配的时候，你才觉得这个感恩的心。所以这个那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就是第十个人回来，撒玛利亚人他就觉得他不配得到耶稣这样子的恩典，所以他回来找耶稣。那另外那九个人呢？另外那九个人没有回来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不配。那今天我们对上帝的救恩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对经历到耶稣的帮助，我们祷告在患难的时候，一个福音朋友在患难的时候祷告耶稣，耶稣听了他的祷告，帮助他解决问题的时候，他里面的正常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对耶稣有一个感恩的心，感恩的心。这个第十个回来这个大麻风就是这样子一个人， 他回来感谢耶稣的时候，恩上耶稣给他是恩上加恩呢、啊，恩上加恩、啊。第一个不育之症得到医治，第二个后面的恩典比先前的更大，在神的国里面有份，在神的国里面有份。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经历到了耶稣的帮助，没有来感谢耶稣，没有再回来，因为他们是 totally self-absorbed 在他们自己的 interest 上面，利益上面。所以今天我们什么是悔改？悔改焦点要转移，焦点不是从焦点从我们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上帝的身上，这个是悔改的这个表现。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对耶稣的回应、赞美、感谢，这个是正常的得救的人应当有的这个回应，正要有这个回应。好，这个那。第三方面我们看这个最后这个人他怎么回来感谢耶稣的，他怎么感谢耶稣的。第十六节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个挺特别 OK 挺特别。那我请问你，他为什么他没有来到耶稣的教会里面来大扫除来感谢，发这也是一种方法、right? 或者是他奉献钱呢、哎、这个我们要搞装修了，奉献钱，他为什么跑到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大麻风病刚刚医好、哎、他什么都没有，他没有房子，他没有车子，他没有家产，他什么都没有，他是过得与社会隔离的人，是被社会弃绝的人，他什么都没有，他唯一的有的是什么？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身体，他没有钱奉献给耶稣、哎、这个他如果要加入四班的话，这个四班班长 I don't know 回去洗澡换个衣服再说。所以他唯一能够感谢耶稣的方法是什么？他把自己献给耶稣，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去感谢他。今天我们、他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人怎么是得救的，耶稣说你的信已经救了你，已经救了你，因为这个人是整个人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把自己献给耶稣。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从这两个不同的例子里面认识到什么是得救的信心，什么是没有得救的信心。那耶稣也透过这个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得救的信心的话，那我们今天上帝也透过这件事情来提醒我们，我们到底卡在什么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你自己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有得救的信心，我们都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我们都能够不但经历到你自己的恩典，并且在你的家中一起过着教会的生活。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我们当中缺乏得救的信心的，愿你用这一段经文你自己来提醒我们，也求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这种过得与独立于神的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这种整个生活的这种人生本身就是罪，本身就是与你的主权而抵挡。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回转来归向你，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